第26集。 好在小爱的事也没有花太多时间，白思君最后还是赶在11点半之前来到了梅雨琛的别墅门口。不过这次他按下门铃后，许久都没有人来应。看样子梅雨琛真的气得不行，连理都不想理他。白思君也很无奈，如果他早知道梅雨琛是因为齐云的事不高兴，他昨天也就不会那样丢下梅雨琛离开。既然那位大爷不愿给他开门，他就耗到他开，反正明天不用上班，他有的是时间。而且别的品质不好说，至少坚持是他的强项，不然最初被梅雨琛三番五次劝退之后，他也不会仍旧硬着头皮找上门了。在继续等下去之前，白思君象征性的给梅雨琛打了个电话。他原以为梅雨琛不会接，没想到通话提示音只响了一声，梅雨琛就接了起来。只是和接电话的速度相比，梅雨琛的语气一点也不友好。 什么事？ 什么时候给我开门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。 你在我家门口。 白思君很快反应过来。 你不在家？ 马上就到。 电话倏地被挂断了，白思君下意识地四处张望了一阵，没一会儿便看到一辆出租车朝这边驶来。梅雨琛下车后淡淡地瞥了白思君一眼，看上去精神不怎么好，他也没给白思君打招呼，径直走到门前开门。白思君的注意力全被梅雨琛手上提的塑料口袋给吸引了去，因为那个口袋非常眼熟，不久之前他才刚刚用过。他抓住梅雨琛的胳膊。 你去人民医院了，哪里不舒服？ 梅雨琛提口袋的手没使什么力气，所以白思君一拉，口袋便掉到地上，里面的药盒子滚落了出来。白思君想也没想，便蹲下身捡起药盒，上面的药名是他没有见过的术语。他又翻过去看了看背后的功效，接着就震惊地发现，这竟然是安眠药。梅雨琛曾经说过的话瞬间浮现在脑海里。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自杀？ 白思君顿时觉得手脚冰凉，事实梅雨琛也蹲了下来，他连忙揪住梅雨琛的衣领。 你到底怎么回事？ 梅雨琛皱了下眉，意味不明地盯着白思君。 我也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 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？ 后面这句话白思君没能说出来，他现在脑子成了一团乱麻。梅雨琛竟然是去医院开的药，说明这不是普通药店就能买到的非处方安眠药，而是需要精神类医生诊断后开具的处方药。也就是说，梅雨琛有去看精神科医生，他的精神压力竟然这么大吗？如果自己晚来一步，说不定梅雨琛就吞药了。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一个人闷在家里写作，不接触社会，确实容易精神上出问题。白思君把药盒收进自己的口袋，强作镇定。 这种药吃多了容易成瘾，还是别吃了。之前不是睡得挺好的吗？ 梅雨琛歪着头看他，没什么表情。 我什么时候睡得挺好的了？ 白思君一怔，不确定地说。 我那次讲故事，你在我腿上就睡得挺香的。 梅雨琛无精打采地呼气，轻笑了一声。 你不在的时候我都睡得不好。 那我陪你睡，总之你不要吃药。 梅雨琛微眯起双眼，打量了白思君一阵，接着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扑的一声笑出声来。 你以为我要自杀？ 一下被看穿心里的想法，白思君有些窘迫，但他更窘的是听梅雨琛这么问，应该是并没有要自杀的意思。 不是吗？ 梅雨琛站起身来，垂着眼眸。 我是真的睡不着，两年前开始就这样了。 哦。 听到这话，白思君心里舒了一口气，睡不着总比想自杀好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都是汗，他跟着站起来，梅雨琛向他伸出手。 药还给我。 白思君还是有些后怕，刚才那种心脏无限下沉的感受实在是不好受，他不想把药还给梅雨琛。犹豫了一下，他用商量的语气对梅雨琛道， 你睡不着，我来哄你睡，你不要再吃药了。 话一说出口，白思君就觉得他才是该去看精神科医生。最近这段时间以来，他都经常搞不懂自己在想什么。然而他都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了，梅雨琛却没有立即答应，反而挑着眉。 刚才医院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 白思君回想起之前在医院大厅里感受到的那道目光，原来是梅雨琛在看他。他不禁心想，这么巧的事也能让他碰上。 前女友。 说完之后，他也不知为何又连忙解释， 他已经结婚了，刚才出了点事，我只是去帮他个忙。 梅雨琛站在原地没什么反应，好像还在犹豫要不要让他进门。白思君沉默了一下， 你昨天不高兴是因为齐云对不对？ 他只是半陈述地在说这句话，原本没指望梅雨琛会回答，然而梅雨琛抿了一下嘴唇，面无表情。 你明说过我是你唯一的希望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梅雨琛把唯一两字咬得很重。白思君确实这样说过，那时主编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拿不到梅雨琛的稿子就走人，他当时的确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梅雨琛身上。只是他也没想到，自己顺口说的一句话，梅雨琛竟会记在心上，而且还为此生气。要说别扭吧，确实别扭，但是也有点可爱。 齐云是后来主编安排给我的，他比你省心多了。 听到这话，梅雨琛的脸果然黑了下来。白思君却有些想笑，他好像越来越能抓住梅雨琛不高兴的点在哪里。 他省心，所以我可以不用管他。 白思君从梅雨琛手里拿过钥匙，走到门边开门。 你一点也不让人省心，所以我没办法不管你。 大门咔嚓一声打开，梅雨琛却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眼神看向别处，表情不自然。 你昨天明明都说懒得管我了。 我懒得管你还大半夜过来找你啊。 白思君走进门里，回头。 进不进来？不进来我关门了。 梅雨琛皱了下眉，大跨步跟上白思君的步伐，一脸不爽地提醒。 这里是我家。 白思君强忍住笑意，没再接话。梅雨琛去二楼的卫生间洗漱，而白思君去一楼客卧抱了床被子上来。这一晚上在市里跑来跑去，白思君已经折腾得累了，但一想到还有哄梅雨琛睡觉这一项艰巨任务在身，他又强行打起精神来。这是白思君第一次进到梅雨琛的卧室，卧室里的家具不多，和楼下的装修风格一样，都是素雅的日式风格。除了内嵌式的衣柜以外，卧室里最显眼的就是整面墙的书柜。白思君站在书柜前看了看，梅雨琛的口味果真刁钻，书柜里几乎没什么畅销榜上的书，大多数书连白思君这个编辑都没有听说过。不过再仔细一看，许多书都能和梅雨琛的作品扯上关系，比如那一本《当代占星研究》，前几年梅雨琛就写过一本占星术相关的书。